朝露日晞，若有情应笑我，谁看青丝雪，红点结更耀眼，银河远近不限，西风烈弦歌卷，莫道三生缘，看出尘比容易变，来自来见自见，何人长远生眠，听高山流水看几远，愿一日星起过千劫，初相逢难心痛，年少懵懂，回首处望苍穹，千里共当时明月，纵难却凡事容，既有从南北西东，临风闻羌笛，心望断鸿，共君此夜轻言高歌，饮上许沉醉，也只闭上风烟之力，轻狂叹之年华已落，黄泉碧落，死生契阔，浮世奈若何，不见夜上朝露日晞，若有情应笑我，谁看青丝雪，红莲结更耀眼，银河远近不限，西风烈弦歌卷，莫道三生缘，看出尘比容易变，来自来见自见，何人长远生眠，听高山流水看几远，愿一日星起过千劫，听高山流水看几远，秋景生染落他生间，犹记得初相逢难心痛，年少懵懂，回首处望苍穹，千里共当时明月， 花落雨残空悲切，万般流水到寒秋， 长亭一曲重折柳，夜不眠兮人消瘦，山有木兮生红豆，相思如叹两春秋， 光斑驳了流年，楼断树影迷了云初秀，

北京时间九点整。